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我们今天继续学习雪上项目知识。去年3月1号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龚乃莹获得了女子第6名。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邀请龚乃莹，请她给我们回忆一下去年3月1号她在世界杯上的表现。 大家好，我是单板平行大回转运动员龚乃莹。 最后一场就是加拿大蓝山，是我拿第6的那场，我挺满意的，因为是大回转最好成绩了。 我和这个赛季的总积分冠军一块儿同行 PK 的，然后进决赛只差了0.4秒。 因为我跟他滑，我自己觉得本来就可能没太大戏，然后我就觉得哎，拼一把吧，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好好跟他滑一把。 首先我那天状态比较好，那天天气也比较好，滑出了自己的技术吧。 就是这0.4秒是因为我在倒数第3个旗门，就是临近终点的时候我失误了一下，前面我其实一直都是领先他一点的，然后快进终点的时候可能有点着急了。 其实我们差这微妙的秒数其实也不是说是在一些体能训练上能找到的，它可能会是因为我们有起滑那一部分嘛，有那个出发台，然后它是要用头脑反应，然后还有借着上肢出发那一瞬间可能会快这么0.几秒，然后还有在进终点的时候你的身体部位，就是我们是拿手先切光的，进终点的那一刻可能手要伸的稍微长一点吧。进终点这个东西可能是看自己个人喜好，他有的人就是喜欢上体压在那个雪板的前面然后向前冲，我们有的人就是喜欢压在雪板的后面，然后把手伸出去甩一下这样的。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感谢您的收听。同样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